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七天后，嘉陵关前，沉寂了多日的战场再次热闹起来。这一次，天斗帝国百万大军几乎全部调动，速度最快的轻骑兵、坚实的重骑兵、重步兵，还有大量步兵全部列阵，缓缓向前方推进。虽然军队数量众多，但却以军团为单位，整齐而有序地缓缓压上。嘉陵关城头，代替比比东站在主位的，赫然正是胡列娜。胡列娜也算是临危受命。那日一战之后，比比东足足昏迷了七天才清醒过来。清醒过来之后，他立刻传令，命令负责武魂帝国大军所有补给的胡列娜来接替自己的位置，全力防御。身为武魂帝国前身武魂殿圣女的胡列娜，在武魂殿直系所属的魂师中地位极高，又是比比东的亲传弟子，攻敌不足，守城却有余。此时胡列娜站在城头之上，带领着五名封号斗罗，脸色凝重地注视着渐渐接近嘉陵关的百万雄师。虽然战斗还没开始，但百万大军所产生出的无形压力已经给人一种难以呼吸的感觉。比比东以及两位受了重创的封号斗罗都没在。比比东的恢复能力虽然也很强，可惜的是这次他受创的是他的灵魂。唐三给他的那一击极其沉重，而灵魂的受损只能凭借时间来慢慢恢复。唐三估计他恢复需要至少半个月。实际上，昏迷七天后清醒过来的比比东，在下达了一连串命令之后，就又一次陷入了昏迷，直到最近两天，他才有了一定的好转。 圣女，不用担心，天斗帝国只不过是色厉内荏而已，如果他们胆敢真的进攻，我们就给他们一个结结实实的教训。天使军团已经准备完毕，圣龙军团虽然损失很大，但剩余的也都是精锐，我们的魂师总数还有超过14000人，是对方的两倍还多。 不，天斗帝国这次应该不只是恐吓。你们看，先前你们所说的那支特殊军队的排列位置虽然靠后一些，但是他们身上却有十分充足的杀气。如果他们只是象征性的恐吓，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而且在天斗帝国最前方的军队也给我这种感觉，很有可能天斗帝国是要趁老师伤势未愈之前发动总攻了。 传我命令，全军准备，同时斩断四座吊桥，防止天斗帝国派遣高手强行降下吊桥。圣龙军团全部上城，天使军团在城内一起战备，准备战斗。 是。 与唐三一样拥有杀神领域的胡列娜，在这一刻全身杀气毕露，在众多将领和顶级魂师们面前展现出了他强势的一面。在胡列娜的命令下，嘉陵关内的武魂帝国大军飞快地行动起来。在这种时候，就算那些领军的将士们对武魂殿魂师们已经心存芥蒂，但他们也明白，这时候如果不同心协力的话，一旦被天斗帝国大军攻破嘉陵关，后果难以想象。尤其是原本隶属于天斗帝国的各个王国公国，他们很清楚自己将要面对的会是什么。他们加入武魂帝国这种背叛的行为与天斗帝国已经势同水火。胡列娜手扶城头，目光凝望对面，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复杂的情绪从眼底一闪而过，但很快就变成了坚定之色。他很清楚这种时候自己绝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天斗帝国大军一直压上到距离嘉陵关还有20里的地方，这才停了下来。这一次他们的阵型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轻骑兵还在两侧全部张弓搭箭，静静地等待，而中央军位于最前面的却变成了以重装步兵为主的步兵军团，各种工程器械全部压上。重骑兵并不是在最中央的位置，最中央的是普通步兵，重骑兵在他们两侧，后面才是天斗帝国魂师军团以及唐家军。重骑兵在整个天斗帝国大军序列中位于最后方，凛冽的杀气直扑嘉陵关。 以唐三为首的史莱克七怪、大师弗兰德、柳二龙、剑斗罗、古斗罗、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毒斗罗，以及唐门立堂堂主泰坦、玉堂堂主牛皋，全部都站在大军的最前方。而魂师军团则是由天斗帝国皇帝雪崩以及全军统帅歌龙元帅统领。唐三毫无疑问地站在了这些人最中央的位置，手中的海神三叉戟虽然还是有黑色，但它却已经成为了唐三的标志。他的到来无疑令天斗帝国大军的士气急剧上升，每一名看到唐三的士兵眼中都充满了狂热的光芒，似乎只要有唐三存在，这场战争就不可能失败。战阵排列完毕，在双方大军的注视下，唐三自己一个人缓缓走出战阵，将手中的海神三叉戟缓缓高举过头。一道湛然金光骤然从他额头上电射而出，注入到海神之心上。顿时，海神三叉戟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像是活过来一般，金光流转冲天而起，仿佛成为了整座战场的中心一般。强烈的神圣气息渲染着唐三的身体，让他完全变成了金色。那强烈的能量波动仿佛吸纳着周围所有的一切。令嘉陵关城头上的武魂帝国众将领相顾失色的是，唐三的声音竟然一直横跨20里传到了嘉陵关城头之上，同时也传遍了天斗帝国百万雄师之中。 天斗必胜！ 天斗必胜！蓝老王必胜！天斗必胜！ 每喊出一个字，天斗帝国大军都会前进一步，士兵们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呐喊，大军再次前行。似乎每喊出一个字，他们的气势就会提升几分。那恐怖的声浪形成了宛如实质一般的巨大压力，直扑嘉陵关。别说是嘉陵关的守军，哪怕是跟随在胡列娜身边的五位封号斗罗，此时都已是脸色大变。那日一战，唐三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这时候，唐三突然动了，带着金光绽放的海神三叉戟，如同一道金色流星一般，朝着嘉陵关方向冲去。与此同时，先前跟在他身边的一众天斗帝国强者也都动了起来，紧随唐三之后，快速压上。只是眨眼的功夫，他们就已经与己方大军完全脱离。在至少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全力冲刺之下，20里的距离转瞬即逝，眼看着他们就已经距离嘉陵关越来越近了。 那是唐三， 这是 三叉戟， 怎么办？ 这海神三叉戟。 看着那越来越近的海神三叉戟，嘉陵关城头上顿时产生出一片恐慌的气氛。对唐三，这些人已经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情绪。又看到了那熟悉的身影，胡列娜轻咬舌尖，用疼痛感刺激自己从那强烈的特殊情绪中挣脱出来，冷冷地看了一眼身边这些武魂帝国中流砥柱的力量。眼前这种情况无疑应该是由这些封号斗罗带领魂师军团中最强大的一部分魂师狙击前突的唐三等人，可是这些魂师的战意奇低，此时让他们出城迎战无疑不是一个好主意。胡列娜毕竟还不是比比东，他没有比比东的实力，更没有比比东那种强硬的手段和权威。这些封号斗罗都是前武魂殿长老，并不是他完全能够指挥得动的，因此胡列娜只能退而求其次。 圣女，我们怎么办？ 唐三啊唐三，你到底要干什么？就带这么几个人往前冲，你有什么目的？以你的智慧，显然不会无的放矢，就这么十几个人孤军深入，必定有其重要意义。 静观其变，随时准备阻截，务必不能让他们登上城头。 是。 听了胡列娜这句话，城头的高等级魂师们明显松了一口气。胡列娜遥望着已经快要接近护城河的唐三，他对唐三还是十分了解的。他看到了唐三，以唐三紫极魔瞳的视觉能力，自然也看到了他。唐三当然不会有胡列娜那么多心理活动。对于唐三来说，他虽然欣赏胡列娜，但武魂帝国却是他绝对的敌人。双方的仇恨实在太深，除了毁灭对方，没有任何调和的可能。 在距离嘉陵关还有一里左右，已经进入对方守城巨弩射程范围内的时候，唐三才突然停了下来，围绕在身体周围的金光顿时变得更加强烈。与此同时，他身上的蓝炎黄武魂也已经释放出来，由黑红两色组成的九个魂环整齐地排列在身上。就在这时，从他背后代表着力量增幅、敏捷增幅、魂力增幅、攻击增幅以及属性增幅的五道强光分别从宁荣荣手中的七宝琉璃塔中电射而出，全部照在了唐三身上。左脚脚尖点地，一股强烈的气浪从唐三左脚下爆发，以脚尖为中心，直径30米范围内的大地同时皲裂，整个人瞬间旋转一周，握住海神三叉戟的右臂完全伸展开来，将肌肉筋脉拉伸到极限，整个人就像是一张张开如满月的大弓。金光爆闪，海神三叉戟已经如同标枪一般被投射了出去。当那金色渲染中的真正神器脱手而出的瞬间，城头上的胡列娜已是脸色大变。金光一闪而没，轰然巨响之中，首先轰击在了嘉陵关大门之上。上一次海神三叉戟以黄金十三戟第三式一去不返飞出去的时候，因为先命中比比东，所以轰到嘉陵关时已经失去了准头。但这一次唐三虽然没有使用神技一去不返，但以他肉体的力量，再加上高达93级的恐怖魂力，以及海神三叉戟自身108000斤的重量，这一击的威力之强已经超越了任何低于95级封号斗罗的第九魂技直接的攻击。尤其是在力量上，就算是比比东最强的魂技也无法与其相比。轰然巨响之中，嘉陵关的城门在那恐怖的爆发中化为了无数碎片纷飞而出，四座城门中的一个已经完全破碎，守护在城门后至少上百名士兵也被那城门的碎片炸得死无全尸。更恐怖的还在后面，唐三身体在空中转了一圈，双手之中带起一层强烈的光芒，那金中透白的光晕之中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吸力，轰破城门的海神三叉戟并没有深入，而是硬生生地被牵引着飞了出来，被唐三凭借双手中那如同漩涡一般的能量甩了起来。唐门绝学控鹤擒龙大成之后，这还是唐三第一次全力使用。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